梦谱梦之声，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，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 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跟我聊了聊他们一家三口的故事。从小到大，他的父母一直分分合合，吵闹不休，他们痛苦的根源又在哪儿呢？ 哎，你就放心吧，爸，我刚刚还跟我妈发微信呢，她挺好的，还问你最近怎么样，她让你多注意身体哦，你看他多关心你啊。怎么了？ 你爸妈吵架了？怎么还通过你传话呀？ 他们其实分开好久了，所以我才帮忙传话的。 啊？但是我怎么感觉他们还挺关心对方的？ 对啊，所以我也很希望他们能和好啊。 真的有戏啊？ 我也不知道，他们也从来都没有说过，我只是希望有一天一家三口还可以快快乐乐的在一起。 他们分开多久了？ 他们也不能说是彻底分了吧，中间折腾了很多次。但我妈最早和我爸闹分手是在我小学的时候。3年级以前，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家庭很美满，我爸妈从来就没有在我面前吵过一次架。但是我3年级的一天，我刚从奶奶家回来，就正好撞见他们在吵架。我妈先看到了我，然后就跟我爸说孩子回来了，不吵了，然后就走了。我当时站在门口发愣，不知道是该进去还是该走开。看到我爸还是很生气，我就赶紧回了自己的房间，生怕他会把气发在我身上。回到房间以后，我安慰自己说，他们可能只是说话嗓门大了一些，没什么的。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我自己真的是大错特错了。因为从那之后，他们俩吵架就不再忌讳我了。很多晚上，我都能在房间里听到他们吵。我也不敢跟任何人说，他们每吵一次，我都会偷偷哭一次。有一次一个邻居突然就问我说，如果有一天你爸爸和妈妈分开了，你跟谁啊？我当时就装傻说，我爸妈这么好，怎么会分开呢？可最后他们还是分开了。那是6年级之前的暑假，我表妹来我家里玩，她原本打算在我家住半个月再回去的， 可是他刚来了一个星期，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吃饭，一开始气氛还挺好的，可不知怎么的，我爸妈就又吵起来了。我妈气得直接摔了碗，我爸也不甘示弱，直接就把桌子给掀了。我赶紧把我表妹拉进了我的房间，我关上门堵上耳朵，不想听也不想看他们吵，可那些话还是传进来了，眼泪也开始不争气地往下掉。后来我妈突然开了房门，开始收拾表妹和她自己的东西，我就赶紧去求我爸，劝他拦住妈妈别让她走，可我爸也在气头上，什么都听不进去。我妈一边收拾一边哭着跟我说， 这个家我过不下去，你以后就跟着你爸一起过吧。 妈，你要去哪儿啊？ 带你妹妹回你姨家。 死丫头，你还不赶紧去把你妈留下来， 这不是她该干的事吗？ 那种时候我妈也不会听她的呀，所以我就赶紧跑了出去，我爸也跟在后面。我妈看到我还是一直哭，我拉着她求她不要走，可是根本拽不动她，我就一直跟着她。后来我们走到了一座桥上，我又去拉我妈，最后她被逼急了， 你别拉着我，你要再拉着我，我就从这条上跳下去。 不要，我不要你跳，我求求你别走，妈。 你爸什么样子你还不知道吗？你以为我想跟他吵架吗？他这样的人我是忍不下去了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要不是有你我早就走了。 爸爸，你快来啊！ 不许叫他，他要是敢过来我就真的跳下去。 哎呀，他这么一说，哎，我就再也不敢劝了，只能看着他带着表妹走了。他们刚一走远，我爸就吼我， 你干嘛不拉住你妈妈，我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？ 你不也听到了吗？他说如果我不放手他就要跳下去。 他说放你就放啊，没用的东西。 那他要真跳下去怎么办啊？我还不想没有妈，你就只会说我，你怎么不去拉住他，就只会在旁边看。 我也想拉他呀，可是他不让我碰他。我们先回去吧，过几天等你妈气消了我去接她回来。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，家里突然少了两个人，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过了两天，我爸决定去表妹家把妈妈接回来，我可高兴了，可是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。下午我爸是一个人回来的。 你妈说她要去福建打工了，明天早上就走，所以就不回来了。 那天晚上我给妈妈打了电话，我跟她说在那边要照顾好自己，撑不住了就回来，有时间就多打点电话回来，我跟爸爸都在家等你。他哭着答应我了。妈妈走了以后，家里气氛特别压抑，所以有好多次我都在问自己，如果当时我死活都不放手的话，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了。 我觉得当时的你恐怕无论怎么做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的，他们分开感觉是迟早的事儿。 可能吧，不过他这一走 我的生活真的发生了好大变化啊。我的性格越来越孤僻了，到了初中也是这样。平时我会在老师跟我爸面前装得很乖很开心，因为我知道我爸也不容易，所以不想让他担心。而且如果我让我爸知道我也很痛苦的话，他一定会骂我的。可是我当时真的很痛苦，只能把所有的事都藏在心里。我爸也整天忙着干活，没时间管我，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有多压抑。在学校我也不喜欢和同学交流，没事就喜欢发呆。那个时候我整天脑子里都是爸妈不要我了。在班上我也没有一个朋友，唯一一个能说上话的还是因为我们是小学同学。不过让我很意外的是，一年后我妈竟然回来了。 啊， 那次回来她跟我说了好多话，说这一年过得有多辛苦，有好几次都要撑不下去了，但一想到我就咬牙坚持下来了。他还说他很想我，可之后他还是会去打工的，因为他不想留在家里和我爸吵架。但他答应我不会再去那么远的地方了，因为他也希望能够经常见到我。所以后来他就在我家附近的县城找了一家工厂，在那里做织袋子的工作。县城离我家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，我放假的时候也会去看他。去了我才知道那个工厂的环境有多差，整个厂房全是机器的噪音，漫天的灰尘，就连说话都要扯着嗓子喊。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。当时我还在上初中，我妈让我中考的时候努力考到县城里来，这样她就能好好照顾我了，好歹也可以弥补我一下。 所以后来你就考过去了？ 哎，我确实考上了县城的高中，但只是一所普通高中，不是重点，而且风评也不是特别好。我本以为只要考过去了，我妈就会很高兴，但没想到给她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把我骂了一顿。哎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在我妈眼里这么没用。中考之后的那个暑假，我去了表妹家。闲聊的时候，我姨跟我说，表妹在家里总说我是没妈的孩子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们就像是在说笑话，大家都笑了。我只能陪着他们笑，但我知道我妈才没有不要我，她决定回来了。 回来了？你是说回家了？ 嗯，对，她和我爸都觉得我去那个高中不好，所以我就换了一所中专。我爸觉得学一门手艺更实用，虽然没读成高中，但好在我们一家人又在一起了。可是好景不长，高一下学期的时候他俩又大吵了一次。当时我在住校，所以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那天我打开手机发现 QQ 空间多了一条留言，是我妈留的。 女儿，有一天妈妈离开了你，你要坚强地活下去，知道吗？妈妈好想你。 我当时就慌了，急忙给他打电话，可是我打了很多次一直都没有人接。哎，我就又赶紧打电话给我爸，我爸这才告诉我，前一天晚上他又跟我妈吵了一架，我妈一气之下就走了，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挂了电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 就一直在床上哭。室友担心我，就带我去找了老师。老师帮我把电话打给了我妈，我妈终于接了。她把事情经过跟老师说了，老师说我很想她，然后就让我和我妈说了几句话。喂， 丫头， 妈， 你别哭，你哭，妈妈也想哭。你要是再哭，妈以后就不给你打电话了。 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，她又去福建了，现在正在找工作，等有了着落就会打电话告诉我。我问他前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只告诉我，我爸掐了他的脖子。 什么？ 而且我爸还威胁他说，自己遗书都写好了，以后家里的财产没有我妈的份儿。哎呀，所以吵完之后，我妈就跑到了公园里想跳河。空间里的留言就是那个时候写的。可是当他想跳下去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了我，最终还是没跳。那天我爸来学校看我，老师批了我一天假，让我回去好好休息。当天晚上我发烧了，从医院输完液回家已经很晚了。看着空荡荡的屋子，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我爸让我赶紧睡，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突然发现，我爸变得沧桑了好多，对这个家，他也很无奈。他跟我解释说，前一天他只是去朋友家串门，回来晚了，妈妈这就跟他吵起来了。后来又过了几个月，我妈回来了，她说她在南通那边找了个工作，之后我放暑假也会去找她。平时她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。我总是问她为什么不回来看我，她总是跟我说， 丫头，我现在只有在外面打工才能避免跟你爸吵架。你爸这个人呀，性格太暴躁，动不动就要跟人吵架，我真是受不了。 每次想到他们的关系，我心里就很难受。你说好好的一个家庭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不过可能我爸也觉得自责吧，特别是觉得对不起我，所以就对我更好了。基本上我要什么他就给什么，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总是发火了。我妈每次回来也会给我带好多东西，对我也开始有求必应了。其实我真的不希望变成现在这样，我不盼着他们对我有多好，也不盼着他们给我多少东西，我就只盼着他们可以和好。我曾经以为只要过一段时间大家气消了，他们就又可以在一起了。可没想到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。 怎么了？ 后来我考上了这边的大学，我妈为了离我更近，就也跑到这边来打工了。正好我家也有亲戚在这里，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，我去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。然后我发现那边有个叔叔一直对我很好，也很照顾我妈，就像个老好人。他性格确实很好，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第一眼我就不喜欢，总觉得他对我好是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所以我特别不喜欢他对我好，更不喜欢他对我妈好。 你是说你妈妈和他？ 哎，我觉得就是那么回事儿。所以为了那个叔叔，我跟我妈吵了一架。我妈骂我不懂事儿，我其实也觉得自己莫名其妙的，明明只是第一次见他， 他就是讨厌，所以我在亲戚家待了一个星期就吵着要回家了。我妈没办法就把我送了回去。到家后我把照片给我爸看，没想到我爸竟然说， 哼，如果不是这个人，我们家也不会是现在这样。 难道你爸早就知道他了？ 对，我也很意外。我一直觉得我爸妈总是吵架，只是因为两个人的脾气都很暴，谁也不肯退让而已，但他们还是爱着对方的。可事实却是，我爸知道我妈在外面跟那个叔叔关系暧昧，他总是发脾气，只是因为吃醋。我当时真的很崩溃，我觉得，哎呀，我自己和我妈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。其实在我看来，那个叔叔除了能容忍我妈的脾气之外，哪儿都不如我爸。但可能我妈就觉得这一点很好吧。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，感情这种事真的是冷暖自知。作为女儿，你肯定认为爸爸是最好的男人，但在妻子眼中，你爸爸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形象，这个确实强求不得。 但你怎么解释他俩到现在还在互相关心呢？今年我爸才刚学会用聊天软件，每天晚上他都会跟我聊聊，经常像刚才那样问说，你妈最近怎么样啊？我妈也是，总跟我打听我爸最近好不好，还让我跟他说多注意身体，不要太累。你说这还不能说明他们心里有对方吗？哎呀，所以我总是抓住这些机会劝他们和好，虽然到现在还没有成功过，但我觉得他们只是放不下面子。 嗯，不只是面子的问题吧，毕竟这么多年积怨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消解的。 我知道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和好的，我可以等。说真的，我曾经特别恨我爸，恨他为什么总是跟我妈吵架，总把他逼走。但现在我开始心疼他了，毕竟他一个人把我养大不容易。我也恨过我妈，恨他在我小时候就丢下我不管。不过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的。我现在已经想通了好多了，我发现有时候是我太偏执，在意的太多，所以现在我谁也不恨了。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我爸妈可以最后白头偕老。我相信只要我能坚持下去，他们肯定有和好的那天，到时候我就带着他们出去旅游，一家人一起享受人生，这才是最幸福的事儿。 嗯，我也希望能有那么一天。不过，哎，这样，我先送你一杯鸡尾酒。是你的鸡尾酒，它是由干式金酒、柠檬汁、糖浆、苏打水调成的，名字叫做长河。不是很多人都会把生活比喻成一条静静的河流吗？至于这条河会流向何方，可能从源头开始就已经注定了。 你这个说法好消极啊，你的意思是我爸妈分开也是注定的吗？他们也注定不会和好？ 我可没这么说啊，也有可能他们注定会在分开以后和好啊。不走到最后，谁知道河流会流向何方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很多时候我们要顺势而动。人老了会变得宽容，也容易放下很多前尘旧怨，当然有可能和好相伴到老。但因为我并不清楚